第228集。其实你还挺浪漫的。葬礼结束后，仁义拖着疲惫的身心回到医院。他担心自己不在，龚应贤又不吃饭了。临走前叮嘱了很多次，也不知道龚应贤听进去没有。此时庞贝博士正陪在龚应贤的病房里，桌子上铺开几张纸，两人正在上面写写画画。 任队长，累坏了吧？我也很想去向捞队长表达敬意，但我担心他不吃饭，不敢离开。 谢谢。 任毅颔首微笑走了过去，看了看桌上的画，画得非常抽象，他辨认不出是什么内容。 这是他表达的方式，大部分还是不好理解。 庞贝博士抽出自己袖子底下压着的那张， 不过这张就很明显了。 仁义看了看，上面画了一个穿着蓝色衣服的小小人，是他吗？他把这张在龚应贤面前晃了晃，笑道：“ 是我吗？” 龚应贤犹豫了一下，接过那张纸，拿起笔又开始涂涂抹抹，最后在上面画了个嘴唇。仁义尴尬的直流汗，庞贝博士还沉思了一下，发出诶的声音。 有好好吃饭吗？ 我盯着他倒是吃了，但是没有你在的时候那么配合。你陪他吧，我回酒店了。 好，辛苦你了。 对了，今天跟医生沟通，他的伤势恢复得很好，可以提前出院。 啊，那太好了。那催眠 我们在等龚女士回国，也就这两天，有些问题确实还要当面沟通比较好。 好的。 庞贝博士走后，仁义挤上床挨着龚应贤给他讲故事，但龚应贤时不时的就要凑上来主动亲他，那亲吻令人感到十分单纯，没有什么进一步的目的，仅仅只是亲他，好像这是最好的沟通，好像这样一来就会让龚应贤感到更安心。可龚应贤没有邪念，被撩了好几次的仁义却是无法不由。他想起庞贝博士说过的话，老脸也难得有些羞臊。讲了会儿故事，仁义又给龚应贤讲今天的葬礼，把他记得的细节都复述了一下。这一回他没有哭，而是感觉很平静，很安宁。那天晚上，仁义没有睡在自己的陪床上，而是和龚应贤挤了一张。为了避免碰到龚应贤的腿，他不敢靠太近，两人隔着一个肩头的距离，在被子里轻轻握着手，握到掌心出汗也不松开。想起以前，他们还没有互通心意的以前，他以一起看电影为借口和龚应贤同挤一个被窝，那甜蜜蜜的暧昧，小心翼翼的试探，欲说还休的渴望，都是人生中极美好的回忆。他有很多美好的回忆，都与身边的人有关，何其幸运，他们还有机会创造很多美好的回忆。那是近两三个月来仁义睡得最安稳的一觉。两天后，仁义得到一个令他振奋的消息，陈小飞醒了，仁义已经脱离危险了。尽管后面还有漫长的康复要做，但他至少扛过了第一关。但现在还不能探视他，只有警察能进去问话，仁义就在外面等着。等秋妍出来后，仁义问道：“ 陈队长怎么样？”“ 他会好的，他非常坚强，头脑也很清楚。”“ 那……”“ 爆炸前，他接过一个电话，我们会追查下去，有了关键的进展，我会告诉你。至于他到底有没有嫌疑，我现在无法回答。” 秋妍给仁义展示了一下手机，上面是监控不甚清晰的画面，有一个看来高大的黑衣男子正进门，脸上做了遮挡。 这个可能就是埋设炸弹的可疑人，也就是紫燕。 你为什么认为他是紫燕？紫燕不是有很多信徒吗？ 显然这个人符合他们在录像里看到的紫燕的身形，但也只有上半身而已，不好判断。 现在没有了，被我们抓的抓，脚的脚，很多事他都要亲力亲为。对你的报复可能是他最后的疯狂。 如果他是为了报复，为什么要把我支开？他不是一直想杀我吗？ 这些变态的思维不能用常人的想法去理解。也许他发现这样你会更……也有可能是因为如果你在，有些计划就不能实施，比如那个把陈小飞从老队长身边调开的电话。 电话说了什么？ 根据陈小飞的说法，对方声称茶水间有炸弹，他必须一个人去查看，不准告诉任何人。 有证据吗？ 陈小飞是消防支队的队长，没有有力证据的情况下，我们不能对他进行监听，所以先着重查那通电话的来源。 哦，对了，协议什么时候能签？应贤周末就能回家了。 快了，龚女士回国了，她和庞贝博士明天见面。 龚应贤出院那天，是仁义开车送他回的家。不仅如此，他还打算在龚家住一段时间。他的进修手续已经办完了，只等着第二学段的入学，所以这段时间是自由的。陪着龚应贤是他现在唯一想做的事。龚应贤原来的医务室又增加了一批新设备，同时从自己的私立医院调来了一个医生、两个护士，接手他接下来的治疗。而龚明晴也已经在医疗免责协议上签了字，庞贝博士随时可以对龚应贤进行催眠治疗。回到自己家后，龚应贤明显放松了很多，从神情到动作都比之前灵动多了，主动要出去活动。于是仁义就推着轮椅带着龚应贤在家里四处闲逛，遇上轮椅无法过去的楼梯门槛，就把龚应贤连人带轮椅的抱过去，几次下来累得气喘吁吁。他也不愿意找人帮忙，因为他知道龚应贤喜欢跟他独处。而且就在两人独处的时候，他们能够有效率沟通的时间在一天天的变多，他不希望别人来打断。仁义推着龚应贤去逛花园，此时阳光正好，温度宜人，四周植被繁盛，呼吸间尽是清冽的草木香，自心肺循环一周，舒畅极了。两人一路聊着天，仁义说，龚应贤听。 最近天气可太好了，但是过了清明就不行了，过了清明啊就开始热了。哎，我不是要回武警大学进修吗？那个宿舍哇，没有空调的，所以晚上我肯定不住那儿，我回家睡，不过中午还是得在那儿睡。哎，又想起大学的时候了，我们那时候啊变着花样降温，甚至还在宿舍里摆过浴桶呢。你大学时候怎么样？你肯定不住宿舍吧？你这个人怎么能忍受跟别人住一起呢？哦，不对啊，你还是很愿意跟我住一起的，啊，何止住一起啊，最好住一个屋，最好是一张床，最好盖一床被子，对不对？ 龚应贤抬起头，用脸颊蹭了蹭他，仁义在他颊边亲了一口，然后爱不释手地搓了搓他的脸。 乖，走，带你去找你的朋友们玩。 两人来到了恒温室，仁义知晓这里的密码，顺利打开门，他又弯腰去抬轮椅，龚应贤却按住了他，想自己站起来，仁义连忙制止了他。 你可别乱动啊。 龚应贤皱眉看着自己的腿。 别急，等你好了随你撒野，现在就老实的坐着吧。我不累，我训练的时候强度比这个大多了。 仁义把轮椅搬过了门槛。 走，去找 Skia。 他推着龚应贤一路观赏那些爬行动物。龚应贤眼睛直发亮，还逐一检查恒温室的温度，似乎还想开箱，但被仁义阻止了。 仁义推着龚应贤继续往前，来到萨克尔的恒温箱前，仁义贴着玻璃看着他。 应贤，你一直想让淼淼和他玩，等你好了，我就带淼淼来，好不好？ 龚应贤轻轄敲了敲玻璃箱，萨克尔竟然蜿蜒着爬了过来，用水蓝色的舌头蹭着玻璃。 我发现啊，我越看他越可爱了。 龚应贤抬头看着仁义，眼睛带有期望。仁义笑道：“ 不能开，万一有细菌呢。” 龚应贤失望地低下头，隔着玻璃逗了 Sakia 好久。仁义却被工作台上的一个礼盒吸引了，他走了过去，轻手轻脚地打开礼盒，里面果然是那副宗师蜥蜴的标本。龚应贤的一心一意，仁义扑哧一声笑了。这表白的方式真是太土了，太幼稚了，太龚应贤了，一本正经的，一丝不苟的，一心一意的，他太喜欢了，喜欢到仅仅是这样看着，心尖都酥酥麻麻的。这勉强算是他们的定情信物的礼物，却连续两次都没能真正送给他。一次被严爵搅和了，一次是他们要去救宫飞兰。再后来发生的种种，让他们再也没有心思去想这件事。是他的，终究还是他的，现在就被他捧在手里。恍神间，仁义听到了轮椅轻捻的声音，回头一看，不知何时龚应贤已经自己转着轮椅来到了身边，抱住了他的腰。仁义放下铃兰，笑着说：“ 哎呀，我这次可以把它拿回家了。不过先放在这里也可以，总觉得它放在这里比较搭。要不还是带回家吧，我把家收拾一下。因为啊，我想把你也带回家。” 龚应贤也不知道听懂了没有，只是抱着他的腰，将头抵着他的腰侧，轻轻钻了钻。 一心一意，一心一意。 仁义越念，心里越甜。他摸着龚应贤浓密的发丝，声音温柔：“ 其实，也还挺浪漫的。” 仁义最后还是把铃兰暂时放在这里，打算等把自己家收拾好了，给他找一个好的地方郑重地收藏起来。然后他推着龚应贤回去吃晚饭，吃完晚饭庞贝博士就要来给他做深层催眠了。